20点整。 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3，空气质量2级，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华环保世纪行2022年宣传活动今天启动，北京朝阳法院开展巡回审判及普法活动，2022北京马拉松周日开赛，145条公交线路采取临时措施。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下午，中华环保世纪行2022年宣传活动启动会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举办。16家中央和市属媒体的记者现场采访北京市生态建设和保护方面的成果。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您好，靳旭。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活动的具体情况。 好的，那么中华环保世纪行这个2022宣传活动呢，是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用法治力量保护生态环境为主题。今年的活动地点呢，是选择在北京市，主要考虑是北京市在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有许多生动实践。那么这次采访活动采取现场和非现场两种方式举行。今天下午呢，在大运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进行了实地采访。中华环保世纪行2022年宣传活动呢，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9家中央媒体，以及北京广播电视台、新京报等北京市属媒体在内的共16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应邀参加了采访报道。那么启动会上呢，听取了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介绍。这十年来呢，北京市污染防治力度大，生态环境实现了历史性的变化。首先呢，就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2021年北京市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 PM2.5 年均的浓度呢是降低到了33微克每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了 63% 以上，幽灵天数达到288天，比2013年增加了将近4个月的好天气。北京大气治理被联合国环境署评价为北京奇迹。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呢， PM2.5 等四项主要大气污染物浓度持续下降，其中 PM2.5 浓度为28微克每立方米，同比又下降了 15.2%， 在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当中是最优的。其次呢，是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021年1-3类水质核常占比达到了 75.2%， 比2013年增加了 25.4 个百分点，国考和市考的断面动态消除了劣五类。第三呢，是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优良，土壤环境风险得到了有效的管控。2021年北京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为 70.8，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高，全市水域覆盖程度提高，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第四呢，是绿色低碳发展走在了全国前列。2021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比2017年分别累计下降了 19% 和 21% 以上，能源利用效率和碳排放强度为全国省级地区最优水平。主持人。 好的，感谢靳旭的报道，再见。 再见。 11月3号15点，位于房山区南五环外的小清河分洪闸开启，以每秒3立方米的流量向大宁水库补水。本次补水是小清河分洪闸时隔22年再次向大宁水库补水。 补水过程中，永定河管理处将密切关注上游来水情况，做好小清河分洪闸的控制运用和治洪水库启用准备，加强河道巡视检查、水利工程监管，确保本次补水工作安全圆满完成。今天下午，北京朝阳法院在朝阳区金盏镇东坝大街金地启会中心开启了巡回审判及普法活动。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你好，王悦。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案件的审理情况。 好的，这起案件当中呢，原告袁熙实业公司呢是在2015年与被告北京信托公司签订了信托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公司呢向原告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30亿人民币的信托贷款，并且约定了该笔贷款分单元发放。那么双方也约定这个贷款的年利率为7.1%，还特别约定了这个信托贷款到账之后，由乙方也就是原告方按照这个贷款金额的0.3%先行支付这个信托单位存续期间的利息。后来呢，原告公司3P4收到了15亿元的信托贷款，并且也在2016年向被告提前支付了1800万元的利息。现在呢，原告公司认为被告公司提前收取利息的做法，目的在于变相收取砍头息，规避了法律规定中关于禁止预先扣除利息的这一个强制性的规定，因此呢，就起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这个被告公司返还违法收取的利息。那么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双方约定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三单元信托单位存续期间呢，由原告提前还款和原告提前支付的这个利息就不得要求返还。那么上述的约定，法院认为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当事人呢也应当按约履行。同时呢，对于原告提前支付1800万元的利息是否为砍头息的这一个争议焦点，法院经过审理呢，也认为原告呢是在收到贷款之后，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与砍头息的构成要件，也就是贷款人先行扣除利息之后再发放贷款的这种情形是不同的。那么法院呢也考虑到这一利息的支付没有影响到原告使用贷款的合理期限的利益，最终呢法院是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么据朝阳法院李林强法官介绍呢，企业在投融资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遇到这些涉及到利息的这种法律问题。备受大家关注的这个砍头息呢，也是民间的一种通俗的说法，它是指在这个借款的活动过程当中，出借人在出借款时同时将全部或部分的利息预先予以扣除，再将剩余的本金交付给借款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也是一种不公平的情况，也是我国法律禁止的一种行为。那么经过法院调研呢，在2016年到2018年期间，案件显示呢，企业的这个借款率还是较高的，并且相关纠纷当中有1/3的都涉及到了中小微企业。那么法院也是指出，融资方式、融资成本和相关的监管问题仍然是值得关注和不断完善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悦的介绍，再见。 再见。 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根据市公安局关于2022北京马拉松比赛期间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要求，本周日比赛期间沿线行驶的145条公交线路将采取绕行甩站、区间运营等临时措施。由首都电影院、北京新影联影业、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大象点映联合主办的追光优秀纪录电影展映活动今天起到11月20号举办，期间将展映5部优秀纪录电影。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你好，思萌。 主持人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展映影片的情况。 追光优秀纪录电影展映活动呢，这次为观众带来的都是优秀的纪录影片，包括曾经获得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的《90后》，获得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提名的《一起走过》、《光与者》、《棒少年》，另外呢，还有一部是今年拍摄的，讲述中国电影人对百年电影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新作《追光万里》。 那影片内容方面呢，像九零后，那这部纪录片在最初登上大荧幕的时候就是备受观众的关注的。那么像杨振宁、许渊冲、潘季伦、杨乙、王希季、马识途等等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联大学子是联袂出演。影片呢讲述当时一群18、19岁的青年学生出发南迁，最终组建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也是讲述了西南联大师生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故事。一起走过这部纪录片的是一部全景式真实记录武汉抗疫历程的纪录电影。而棒少年呢，是讲述了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困境少年被选进北京市郊一个爱心棒球基地组成的一支特殊的棒球队。那么他们也是跟着70岁的传奇教练从零开始学习打棒球，那么他们也是一起训练生活。那么这支棒球棍呢，是也把他们带进了冲突和欢乐，同时也带给他们的热血和梦想。此外呢，极地科考电影《光与者》呢，这是一部科学性和人文关怀兼具的影片，但是记录了在这个冬季寒冷的北极圈，在终日不见阳光的极夜下，科考队等人们的他们的一些工作和生活。那目前呢，这个展映的排期已经公布了，这次的展映影片呢是在首都电影院西单店和中华电影院来放映。那么今天展映的是第一天，放映的呢是电影《追光万里》。那么根据目前的排期呢，明天还会展映《追光万里》90后，11月6号展映《一起走过光与者》。那么展映情况呢，观众可以关注首都电影院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 好的，感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谢谢。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0.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3，空气质量2级，良。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3.6，基本畅通。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彩双色球12亿元派奖，自2022年11月1日晚开始，持续派奖20期，一等奖获得者每期均分2000万特别奖，获等奖奖金翻番。同时，北京福彩还开展电脑票兑奖送票，每日送出50000张，具体详情见店内海报。 商业可以很小，事业可以很大，房子可以很小，幸福可以很大，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以上为广告时间。 传递榜样精神，汇聚榜样力量，欢迎收听北京榜样广播故事展播。本期为您介绍2021北京榜样垃圾分类的先行者唐莹莹。唐莹莹是阿牛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一直致力于垃圾分类的探索和推广。2016年，唐莹莹决定在北京市兴寿镇新庄村志愿探索垃圾分类。他和新庄村里的几位妈妈组建了志愿者小组，组织全村的村民开展垃圾分类。他为每个村庄的村民讲课，并且为每个村庄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本地志愿者队伍。他坚持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并且和兴寿镇党委政府在一起，共同面对困难和挑战。他的脚步遍布了兴寿镇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寸土地。2019年10月，全镇20个村全部实施垃圾分类，全镇的镇域环境从垃圾满地到垃圾不落地，从前端垃圾分类转移到末端垃圾处理，实现了从全区倒数到全市示范的蜕变。他借助自身的学术优势，协助镇政府总结和提炼了乡村垃圾分类的兴寿模式，这一模式在全国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引领作用。 六年多来，唐莹莹通过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带动了身边很多的人参与垃圾分类。她不但提升了公益行动的社会影响力，而且推动了民间自下而上的探索与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广相结合，为北京市垃圾分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传递榜样精神，汇聚榜样力量，欢迎收听北京榜样广播故事展播。本期为您介绍2021北京榜样登山路上的志愿者李世敏。李世敏是中国梦登山志愿服务队发起人之一，八年来无论春夏秋冬，李世敏都在每周六带领登山队队员准时出发，走进大自然，挑战中长距离的徒步或者登山活动，用丰富的体验来寻求自我感悟和成长。每次出发时，队员们背后挂一个大大的编织袋，这成为了中国梦登山队的标配。李世敏号召队员走到哪儿就把大山清洁到哪儿，从西山、长城到草原、沙漠，到处都有李世敏和队员们弯下腰来捡拾垃圾的身影。八年来，光是队员们用完的大编织袋就有500多个，用来装垃圾的小塑料袋更是不计其数。不单要捡，更要宣传。李世敏号召队员们写出自己的环保理念，先后做成了600多块宣传板，每次活动时悬挂在白色垃圾最多的地方，或是交叉路口，或进山路口，号召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等习惯，呼吁大家加入到环保行动中来，让文明出行、保护环境从我做起不再是一句空话。在李世敏的感召下，邯郸、大同等地都建立起了群众性公益组织中国梦登山队分队。中国梦登山志愿服务队的理念和正能量正在不断发扬，并影响着更多人。 北京的夜晚，四处走走晃晃，有你在我身旁，漫无目的走到你的心上。北京的夜晚，靠着你的肩膀， 我的感觉， 我们一起这期